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，快要接收我光辉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，众人没趣味，别流泪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